吴王弼，高帝兄仲之子也。高帝立仲为代王，匈奴攻代，仲不能坚守，弃国践行，走洛阳，自归。天子不忍治法，废为河阳侯，子弼封为沛侯。情不反，高祖自将往诛之。弼年二十，以计将从破步军，荆王刘贾为部所杀，无后。上患无会稽轻汉，无壮王镇之，诸子少，乃立弼于沛为吴王，望三郡五十三城，以拜受印。高祖召弼相之曰：“若壮有反相，独悔。”夜以拜，因抚其背曰：“罕后五十年，东南有乱，岂若也？然天下同姓一家，甚无反。”彼顿首曰：“不敢。”会孝惠高后时，天下初定，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寻其民，吾有豫章郡同山，即招致天下亡命者到筑前，东主海水为盐，已故无父，国用饶足。孝文时，吴太子入献，得是皇太子尹伯。吴太子师父皆楚人，清汉，有素交。伯争道不公，皇太子尹伯举抵吴太子，杀之。于是遣其丧归葬吴。吴王运曰：“天下一宗，死长安即葬长安，何必来葬？”复遣丧之长安葬。吴王由是愿望，稍施藩臣礼，称疾不朝。京师知其以子故，验问时不病，诸吴使来，辄细则治之。吴王恐，所谋资甚，及后使人为丘请，赏赋则问吴使者，使者曰：“察见渊中鱼不祥，今吴王使诈疾，疾绝，见则疾，欲亦毕，恐上诛之，既乃无聊，为上与更始。”于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，而赐吴王姬丈，老不朝。吴得势，其谋亦易泄，然其居国以童言故，百姓无富。卒建庚，辄与平价，岁时存问茂才，赏赐屡礼。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，荣贡尽不与。如此者三十余年，已故能使其众。晁错为太子嘉令，得姓皇太子，朔从容，言无过可削，朔上书说之。文帝宽，不忍罚。以此吴王日益横，即景帝即位，错为御史大夫，说上曰：“昔高帝初定天下，昆帝少，诸子弱，大封同姓，故聂子道惠王望其七十二城，庶弟元王望楚四十城，兄子望吴五十余城，封三庶聂， 分天下半。今吴王前有太子之系，诈称病不朝，于古法当诛。文帝不忍，因赐击杖，得治后也。不改过自新，乃亦交字。公吉山筑前，竹海为言，有天下亡人谋作乱逆。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其反急或小，不削之其反迟或大。三年冬，楚王来朝，错因言楚王误，往年为薄太后服，私兼服射，请诛之。赵射，削东海郡。即前二年，赵王有罪，削其常山郡。胶西王昂以麦爵士有奸，削其六县。汉廷臣方义削吴，吴王恐削地无已，因欲发谋举事。念诸侯无足与计者，闻胶西王勇好兵，诸侯皆畏惮之。于是乃使中大夫英高口说胶西王曰：吴王不孝，有夙夜之忧，不敢自外，使使臣欲其于心。王曰：何以教之？高曰：今者主上任用邪臣，听信谗贼，变更律令，侵削诸侯，征求资多，诸伐粮众，日以益甚。余有之曰：士康及米，吾与胶西知名诸侯也，一时见察，不得安肆矣。吴王身有内疾，不能朝请二十余年，常患谏疑，无以自白，邪奸累足，犹惧不见事。且闻大王以绝世有过，所闻诸侯削地，罪不至此，此恐不止削地而已。王曰：有之，子将奈何？高曰：同物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求，同欲相趋，同利相死。今吴王自以与大王同忧，愿因时寻礼，弃屈以除患于天下，亦亦可乎？胶西王惧然骇曰：寡人何敢如是？主上虽急，故有死耳，安得不是？高曰：御史大夫晁错迎获天子，侵夺诸侯，必终色贤，朝廷极怨，诸侯皆有背叛之意，人事极矣。彗星出，蝗虫起，此万事一时，而酬劳圣人所以起也。吴王内以晁错为诸，外从大王后车，庞扬天下，所向者降，所执者下，莫敢不服。大王诚信而许之一言，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，守荥阳敖仓之宿，据汉兵至次射，许大王。大王幸而临之，则天下可并，良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王曰：善。归报吴王，犹恐其不果，乃身自为使者，至胶西面约之。 交悉群臣或闻王谋，谏曰：诸侯弟不能为汉十二，为叛逆以忧太后，非计也。今城一地，上云不义，假令事成，良主纷争，患乃一生。王不听，遂发使约齐、淄川、胶东、济南，皆许诺。诸侯既心削乏，震恐多怨错，即削吴会稽豫章郡书制，则吴王先起兵，诸汉吏2000石以下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楚、赵亦皆反，发兵西。齐王后悔，备曰城守。济北王城坏未完，其郎中令解守王，不得发兵。胶西王、胶东王为渠帅，与淄川、济南共攻为临淄。赵王遂以殷使匈奴与联兵，七国之发也。吴王悉其士卒，下令国中曰：寡人年62，身自将，少子年14，亦为士卒先。诸年上与寡人同，下与少子等，皆发20余万人。南使闽、东越，闽、东越亦发兵从。孝景前3年正月甲子，初起兵于广陵，西涉淮，因病楚兵。发使为诸侯书曰：吴王刘濞竟问胶西王、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，故长沙王子姓教，以汉有贼臣错，无功天下，侵夺诸侯之地，使立和系训制，以侵辱之为故，不以诸侯人君礼欲刘氏骨肉，绝先帝功臣，尽任奸人，狂乱天下，欲威社稷。陛下多病致疫，不能省察，欲举兵诛之，仅闻教。敝国虽狭，地方3000里，人民虽少，精兵可据50万。寡人素世南越30余年，其望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，又可得30万。寡人虽不孝，愿以身从诸王。南越执长沙者，因王子定长沙以北，西走属汉中，告越、楚王、淮南3王，与寡人西面。其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，或入临近关，或与寡人会洛阳。燕王、赵王故与胡王有约，燕王北定代云中，转胡众入萧关，走长安，匡正天下，以安高庙，愿王免之。楚元王子、淮南3王或不慕喜10余年，愿入骨髓，欲亦有所出久矣。寡人未得诸王之意，未敢听。今诸王苟能存亡既绝，朕若伐报，以安刘氏，社稷所愿也。吴国虽贫，寡人节衣食用，积金钱，修兵革，聚粮食，夜以继日， 30余年矣，凡皆为此，愿诸王免之。能斩捕大将者，赐金5000斤，封万户；列将3000斤，封5000户；皮将2000斤，封2000户；2000担1000斤，封1000户，皆为列侯。其以军若诚意降者，足1000人，亦1000户，如得大将。人户5000，如得列将；人户3000，如得皮将；人户1000，如得2000担。其小吏皆以赐赐受爵金，他封赐皆备军法。其有故爵役者，更亦勿因。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。寡人金钱在天下者，往往而有，非必取于无。诸王日夜用之，不能尽。有当赐者告寡人，寡人且往谓之，敬以闻。七国反书闻，天子乃遣太尉调侯周亚夫将36将军往击吴楚，遣屈州侯利季击赵，将军栾布击齐，大将军窦婴屯荥阳兼齐赵兵。初，吴楚反书闻，兵未发。窦婴言故吴相袁盎，赵入见，上问以吴楚之计。盎对曰：“吴楚相未书曰：‘贼臣晁错，擅折诸侯，削夺之地，以故反。明为西贡诸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既独斩错，发使赤七国，复其故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拒罢。’上从其意，遂斩错。与俱在盎传，以盎为太常，奉宗庙，使吴王。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，辅亲戚，使至吴。吴楚兵以攻梁必矣，宗正以亲故，先入见，欲吴王拜受诏。吴王闻盎来，亦知其欲睡，笑而应曰：‘我以为东帝，尚谁拜？不肯进盎而留军中，欲解使将，盎不肯，使人为首且杀之。’盎得夜亡走粮，遂归报。调侯将乘6乘传会兵荥阳，至洛阳，见巨梦，喜曰：‘七国反，吾胜传至此，不自一权，又以为诸侯已得巨梦，梦今无动，无惧荥阳，荥阳以东无足忧者。’至淮阳，问故父将侯客邓都尉曰：‘策安出？’客曰：‘吾兵锐甚，难与争锋，楚兵轻，不能久。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引兵东北避昌邑，以粮委吴，吾必进锐攻之。将军深沟高垒，使轻兵绝淮泗口，色无响道，使无粮相避而粮食竭，乃以权制其急，破吴必矣。’调侯曰：‘善。’从其策，遂坚壁昌邑南， 清兵绝无想到。吴王之出发也，吾臣田禄伯为大将军。田禄伯曰：兵屯聚而息，无他其道，难以立功。臣愿得50,000人，别寻江淮而上，守淮南长沙，入武关，与大王会，此意一齐也。吴王太子谏曰：王以反为名，此兵难以借人，人亦且反王，奈何？且善兵而别，多他利害，徒自损耳。吴王即不许田禄伯。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：吴多步兵，步兵力险，汉多车骑，车骑力平地，愿大王所过城不下，直去，即西据洛阳武库，食敖仓粟，阻山河之险，以令诸侯。虽无入关，天下固已定矣。大王徐行，留下诚意，汉军车骑至，驰入梁楚之交，是败矣。吴王问吴老将，老将曰：此年少推风可耳，安知大虑？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，王专并将其兵。魏杜淮，诸宾客皆得为将、校尉、行监后、司马，独周丘不用。周丘者，下邳人，王命吴，孤酒无姓，王伯之不认。周丘乃上谒说王曰：臣以无能，不得戴罪行间，臣非敢求有所降也，愿请王以汉节，必有以报。王乃与之。周丘得节，夜驰入下邳。下邳时闻无反，皆城守，至撰设，诏令入户，使从者以罪斩令。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：吾反兵且至，徒下邳不过十顷，今先下，家事必完，能者封侯至矣。初乃相告，下邳皆下。周丘一夜得30,000人，使人报吴王，遂将其兵北掠成邑，必至城阳，兵10,000,000，破城阳中卫军。闻吴王败走，自夺吴与共成功，即引兵归下邳。未至，雍发被死。二月，吴王兵既破，败走。于是天子至召将军，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，为非者天报以殃。高皇帝亲垂功德，建立诸侯，幽王、道惠王绝无后，孝文皇帝哀怜嘉惠，往幽王子遂、道惠王子昂等，领奉其先王宗庙，为汉藩国，德配天地，名并日月。而吴王弼被得反意，又受天下亡命罪人，乱天下弊，昌吉不朝20余年，有司朔请弼罪，孝文皇帝宽之，欲其改行为善。今乃与楚王务、赵王遂、胶西王昂、济南王毕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熊渠、 约纵谋反，违逆无道，起兵以威宗庙，贼杀大臣及汉使者，破劫万民，伐杀无罪，烧残民家，掘其丘垄，甚为暴虐。而昂等有众逆无道，烧宗庙，掳御物，朕甚痛之。朕素服必正殿，将军其劝士大夫及樊鲁，及樊鲁者深入多杀为攻，斩首捕虏比300担以上皆杀，无有所至。敢有异兆及不如兆者，皆腰斩。初，吴王之杜怀，与楚王遂西败及毕，乘胜而前，锐甚。梁孝王恐，遣将军击之，有败梁两军，士卒皆还走。梁朔使使条侯求救，条侯不许，有使使诉条侯于上，上使告条侯救梁，又守便宜不行。梁使韩安国及楚死士相弟张宇为将军，乃得颇败吴兵。吴兵欲息，梁城守不敢息，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，条侯必不肯战。吴梁绝足击，朔挑战，遂夜奔条侯壁，经东南。条侯使备西北，果从西北，不得入。吴大败，士卒多击死叛散。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千人夜亡去。杜怀走丹徒，保东越，东越兵可万余人，使人收据王族。汉使人以力弹东越，东越即待吴王。吴王出烙军，使人冲杀吴王，乘其头，持传以闻。吴王太子居王走闽越，吴王之弃君王也，君遂溃。王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，楚王误军败自杀。三王之为其临淄也，三月不能下。汉兵至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王各引兵归国。胶西王屠显洗稿饮水谢太后。王太子德曰：汉兵还，臣观之以疲可惜，愿收王余兵击之，不胜而逃入海，未晚也。王曰：吾士卒皆已坏，不可用。不听。汉将公高侯颓当魏王书曰：奉诏诸不义，降者赦，除其罪，复故；不降者灭之。王何处？须以从事。王肉袒叩头汉军毕，夜曰：臣昂奉法不谨，惊害百姓，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，敢请租海之罪。公高侯执金鼓见之，曰：王苦军事，愿闻王发兵状。王顿首西行，对曰：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，变更高皇帝法令，侵夺诸侯地，昂等以为不义， 恐其败乱天下，七国发兵，且以诛错。今闻错以诛，昂等仅以罢兵归。将军曰：王苟以错为不善，何不以闻？即未有赵虎符，善发兵击一国，以此观之，亦非徒欲诛错也。乃出诏书，魏王读之，曰：王其自图之。王曰：如昂等死有余罪。遂自杀。太后太子皆死。胶东淄川济南王皆伏诛。厉将军攻赵，十月而下之，赵王自杀。济北王以节故不诛。初，吴王守反，并将楚兵连齐赵，正月起，三月皆破灭。赞曰：荆王望也，由汉初定，天下未及，故虽叔属，以策为王，枕江淮之间。刘则发于田生，全击吕氏，然卒南面称孤者三世，事发相众，岂不危哉？吴王善山海之力，能薄敛以使其众，逆乱之盟，自其子兴。古者诸侯不过百里，山海不以封，盖防此矣。晁错为国远虑，祸反极深。吾为犬首，将受其咎，岂谓错哉？